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呢个星期二啊，呢、這个夺命捞松嘅时候啦。咁啊，探长就去咗曼谷夺命喎，俾人夺。 系 去咗俾人夺命， 冇错。 咁咧就丧买丧食丧搭，好似都唔系，好似做嘢系嘛？ 我唔知道，好似去几日嘅啫。咁、但系我估两样都有啦，即系有一啲工作啦，咁同埋呢个都要散一散心嘅。 哦。 咁但系即系喺呢个咁嘅低气压环境之下咧，即系散心就好，即系好合理嘅。因为 避开香港呢啲咁样嘅， 冇错啦， 无日无之呢啲咁样嘅。 你啱啱食饭之前就收到呢个消息，就系话呢个港大下委会就否决咗呢个陈文敏嘅任命啦。顶你个肺！ 嗱，呢个就预咗噶啦，呢个因为咧当日啊，呢个梁志雄就话等埋下副校咧， 系啦， 其实咧就系 副校， 就系呢个援兵之计嚟嘅。因为当时我哋都数过啦， 嗯， 如果即係涼粉加呢個拳粉啊，嗱兩類人嚟嘅，一類就係核心涼粉啦，即係阿李國章啊、紀文鳳啊、麥家軒啊嗰類咯，即係一類就係拳粉，即係所謂校外人士，不過咧就係咧崇拜權力或者依附權力揾食嘅，加加埋埋佔多數嘅。 係 撐陳文敏嘅咧，就通常係咩咧？嚟自各大院長啊，即係嗰啲文學院啊、社會科學院啊，屬於港大裏邊，同埋咩咧就係。校務即係校方委任嗰啲學生代表， 即係譬如馬飛森啊、袁國勇啊， 係啦，好似撇咗啊袁國勇係嘛？ 袁國勇唔知佢又啊撇咗啦， 撇咗啊，仲有個研究生會又撇咗啊，呢啲啊契弟嚟，我話俾你聽，又係個廚房炎熱得滯就走咗去啊。 係， 如果留喺度投票嘅咧，就唔知道會係點啊。嗱，但都贏唔到咧，其實七對十二夠。 而家就12-8啦，就多咗一票。咁話説就好似話，唔知係咪呢個陳坤耀就即係轉態嘅嚇。 嗱，咁咧呢件事咧就明目張膽咧，由文匯報今年年初 係 就炮轟話就話攞到教資會嘅機密文件，就係話港大嘅法律系就倒退，又開始嘅。 係 咁，然後咧就跟住就再將呢個陳文敏咧，就係話同佢即係點樣包庇啊戴耀廷咧。就拉埋一齊，咁咧就開始呢個所謂嘅即係對港大嘅政治上嘅施壓。 係， 咁咧就上次就校務會議期間咧，就學生衝入去啦，咁就出現咗呢個盧寵茂忽然腳痛倒地，同埋李國章忽然呢個腎虧事件。咁就公眾譁然啦，其實即係堂堂學者、大學者用埋曬啲咁嘅哪吒手段。 係， 跟住呢個。刘遵义咧就为咗撑佢老婆，呢、這个老夫少妻啊，见到呢个少妻受辱都唔后生啊，40几岁，不过刘遵义啊， 佢啊七票 好多大啦，咁就见到少妻受辱就话呢个嗰啲学生叫做咩话，叫做全部都系要佢哋拉佢哋去做呢个社会服务令，同埋要拘留佢哋啊，就话呢班咁嘅坏蛋，咁咧就结果咧就文革。中國就有四大不要面啦，今次呢個港大文革咧就有三大不要面啦，就是、劉遵義、盧寵茂同埋呢個 李國章。 李國章， 嗯， 咁結果咧今日嘅嗰個投票咧，我哋事先都預計到咧，一到表決就一定過唔到，機會好大。 因為同埋暗票嘛，即係要 都大家都知嘅，你暗票都冇辦法嘅，大家都估到嘅，只要就係話投咗贊成票嗰啲出嚟講咪得咯， 嗯， 係嘛？咁你其他話暗票，李國章扮唔講，你夠膽出嚟講話你投票支持陳文敏咩？梗係唔會啦，係嘛？喂，嗰張單邊個找啊？如果唔係，喂，大佬，人哋委託你入去懟冧佢嘅喎。 事實上，你話講文匯報炮轟咧，今朝先再即係趁呢個校委會開會之前，再即係今日先至寫咗一篇啊，轟呢個陳文敏五宗罪 啊， 都係嗰啲咁樣啦，秘密捐款啊，經手秘密捐款啊。嗰啲嘢啦，批評呢、這個即係政治干預、企圖施壓啊，批評學校。 即係唔主動啊去呢個澄清謠言、任由打壓呢類咁嘢啦嚇。總之咧就係寫咗成萬字。 嗱咁擺明就件事嘅本質就好清楚噶啦。其實就秋後算帳雨傘運動之後，因為成個雨傘運動裏邊，戴耀廷就嚟自港大法律學院。 係。 咁而大家都知道咧，嗱再之前咧就係三權合作論咧，就大律師公會啊、法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啊，好多都跑軍啦。包括今次法律年度搬翻去呢、這個。立法局之後咧，亦都召 call 咗阿張曉明同埋嗰班周強嚟咧喺上邊訓話， 係 就完全唔俾面嘅，即係講呢個司法獨立， 完全係唔俾佢發言添啊！咁樣坐喺度聽話， 聽書 立喺度，好似係俾判詞啊！ 跟住李國能又喺出邊就再嚼多兩拳， 係啦。 咁咧就呢班叫做咩咧？喺呢啲叫做大陸佬眼中咧，法官、大律師公會、港大法律系。加佔中加公民黨就叫做行下一氣啊，咁咧就係咧一憂之樂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咧為咗要去直化咧，就一定要從根本入手。根本入手咩咧？先喐廣大，先喐廣大要喐咩咧？喐廣大法律系。嗱，醫學院就唔緊要啦，有盧寵茂呢啲咁嘅走狗喺度，係嘛？咁你真係話對香港成個法治基礎嚟講咧？最重要其實是法律系嘛，係嘛？ 因為你諗下咧，即係法律系就係一路培育住嗰種即係所謂三權分立啊，或者即係呢個 成個普通法嘅法治基石咯，係啊， 係啦，司法獨立呢啲咁嘅概念啊嘛，即係根本就係由呢個即係大學生開始已經開始培育。咁而香港好多嘅即係大律師也好啊、律師也好，甚至乎即係慢慢大律師會晉升到法官，呢啲都係其實由港大即係培育出嚟。 嗱，因為中大、成大都有法律系，但係咧中大嘅歷史就相當之短，成大法律系就多得有 分啦， 李芬同埋黃貴國兩夫婦咧， 係啊， 基本上就曾經俾李柱明咧公開批評就佢哋唔夠班，咁亦都咧喺裏邊咧就試過立立亂嘅。九十年代啊，大家互插啊，發黑函。我做傳媒嗰陣時咧，每日都收到成大法律學院嘅黑函嘅，仲多過陳文敏， 係 走去懟阿黃貴國。 係咁，但係就係咯，即係同埋成大嗰種法律，即係俾人感覺都似係啲北大法系多啲啦。 教大陸法大佬，香港普通法噶嘛，我都唔明啊！即係點解梁美芬當年啊，係好似喺人大攞咗法律學位先至翻翻嚟再惡補呢個普通法嘅啫，喺港大 係 咁啊，當時已經可以教喺城大已經可以教。 而即係大陸嗰種法治嘅觀念就係基本上即係律師或者係呢個法官都係為黨服務嘅啫。 哦，呢個就阿石永泰就好清楚噶啦，上個禮拜喺佢香港家書裏邊，我覺得呢個比喻咧係相當貼切，就係有個部落派咗條僆仔出去讀書，讀完書之後學識用刀叉，叫做西方嘅文明食嘢啦，有禮貌。翻到去就教個老豆，老豆我哋下次食人要用刀叉，唔好就咁食啊！咁嗱，我覺得呢個比喻咧就第一料到好型，第二我估阿石永泰都係港大畢業生嚟㗎啦，肯定係。咁咧呢啲大律師公會前主席亦都係同公民黨啊叫做一丘之貉嘅又係，咁咧就懟到硬，我覺得真係激到扎扎跳，我諗真係仲大鑊過陳文敏啊！我估阿石永泰，即係佢嗰個攻擊嘅力度啊！即是話第一話大陸佬咧呢個所謂法治咧，其實咧就係等於咧用刀叉食人一樣。你學咗一套所謂嘅，佢上一次喺法律年度講嗰篇嘢都好勁噶嘛，就插阿林鄭班友依法乜乜依法乜乜啊嘛。就話呢啲根本就包裝戇居，講埋曬啲廢話。 即係呢一種嘅依法，通常 越係咁講越廢咯。 就只係咧現一啲極權政府嘅一啲行為， 越係咁講越米啊嘛。咁啊等於咧繼續係食人。不過咧就係、是、叫做以法治國咧，就係、是、嗰套刀叉 啦，刀叉 就唔係咧將你咧就生湯，或者咧 就咁用 擺落個煲裏邊 嗰度咬， 係啦，然後大家就穿住個骨喺個鼻哥嗰度咧，然後兩個大耳窿咧整住兩個呢個啲骨環嗰度咧，然後喔喔喺度圍住喺度跳，而家唔係啦 ，long table， 長台有曬法官有曬成，不過。照樣都係鋸你， 係啊，同埋咧側邊嗰兩個即係嗰啲守衛咧 number 一樣嘅， 係啦，咁咧 嗰種啦， 即係唔見咗人嘅，我話俾你聽啊。所以點解習近平去到美國呢、這個咩婦女發展捐錢？ 係 希拉里喺 Twitter 就一個中英文字就 KO， 令到全國強國人直十分之憤怒，叫做 shameless 無恥， 係啦。你一方面你喺裏面拉嗰啲高餘啊，係嘛？嗰啲一胎化嘅政策裏面嗰啲婦女嘅權益等等咧， 仲有嗰五個啊女嘅維權人士， 仲有未計以前曾經揭露過係咩咧？就係、是、法輪功啊， 嘅 女信徒啊，喺遼寧嘅女子監獄裏面點樣受到虐待？ 刊登呢篇文章嗰份係一份攝影雜誌嚟嘅，冚咗啦已經係，係嘛？所以一個 shameless 就 KO 佢啊，真係無恥，係嘛？咁但係你幾點樣行出去話自己點樣依法乜乜依法乜乜，冇意思嘅，我覺得其實。 嗯、 你今次陳文文呢單嘢，你第一全部有曬呢個大陸佬嘅手指模喺度、 嗯， 有梁振英嘅手指模喺度。嗰啲紅色手指模好似嗰啲 CSI 嗰啲現場咁樣嘅，嗰啲手印啊，其實係撳到周圍都係噶嘛，啲班友係， 可能嗰啲紫紫外光得一指喎，咁 啊，都唔使啊，直情係埲牆依一個個血手印喺度，咁你何來話咩咧？法治精神，大佬，人哋港大一路以嚟都有自己嘅一個系統，去選拔自己嘅副校長嘅人選，係、 嗯、 咪？你而家呢班所謂涼粉嘅校外委員，糾集一班咧？依附權力嘅一班咁嘅冇腰骨嘅爛蛋， 嗯， 然後咧就走去懟冧佢， 嗯， 咁啊以後咧就呢、是、個唔單止校長飄然，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啊， 嗯， 所有呢啲涼粉校務委員咧就會開始咩咧？我話俾你聽，因為你已經打開咗個 floodgate 啊， 嗯， 嗰棟閘打開咗啦，洪水嗰啲猛獸就會走出嚟、嗯，就係、是、逐樣逐樣挑剔咩咧？唔單止係副校長任命， 嗯。 包括教職員嘅任命， 系啊，系主任、啊， 系主任嘅任命，啊、包括嗰啲合約制到期嗰啲 staff，、嗯、話俾你聽咧，就到下一個就輪到就係今日發布呢個港大民意調查嗰個鐘庭耀噶啦，睇下幾時咧就唔准佢用港大嘅名字，我話俾你聽。嗯系咪呢个已经提过噶？佢哋 咪嗰阵时已经好耐以前想阴干呢一个即系吓广大民意而家计划嗰阵， 老董出桥嗰阵时咪又系梁振英喺后边揸操盘帮佢，就揾阿卢长安走去借 啊。 边个中间仲有个陈婉莹啊？ 系 大家唔好漏咗呢条友啊！呢条友就当日反对马飞森做校长，今日有份喺背后插陈文文嘅就系呢条友啦。 嗯， 就系、是、传媒学院嘅陈婉莹。 系 当日亦都系有份就到啊。路長安黃曬，佢就跳出嚟咧、 嗯， 反手插死呢個港大校長當時鄭耀宗。 鄭耀宗 係，而鄭耀宗咧最慘就係咁，係提拔佢開個傳媒學院俾佢嘅。 唉， 你諗下幾即係幾恐怖啊！真係， 啲人 係啊， 賤到咧， 即係喺個政治面前嗰種，即係你話讀書人，我諗儒林外史嗰啲讀書人都好過佢哋。呢啲就係香港版嘅儒林外史，就係咩咧？一面對政治嗰陣時咧，我都唔明嘅。李國章、劉遵義。就遵義老婆呢啲，你已經上曬位，點解要令到自己嗰、那個、那個朵臭到咁咧？真係， 所以我越嚟越覺得咧，真係讀得書 係咪真係嗰個權力、嗰、那個政治、嗰、那個慾望係大到咁？ 讀得書多同呢個人格完全冇關係嘅，我發覺喺、哎、香港。 哦，咁肯定係啦、 啊，即係你面對呢啲咁樣嘅政治啊，面對啲利益嘅時候咧，哇！你個人格完全可以放低曬，你讀幾多書都冇 Q 用。 同埋，我覺得最失望唔係淨係港大其他學者，而係包括香港。高等教育界其他人袖手旁觀啊！嗱、 嗯， 葉建源咧，因為佢係教育界代表啦，佢、 嗯、 本身 亦都係 個選民裏 邊 都有好多係呢、這個即係大專界嘅教師啦、 嗯嗯， 即係佢出嚟就應份嘅、嗯，我覺得。但係你睇下中大嗰啲學者，包括中大校長沈祖耀，講、 嗯、 到自己幾咁親民，抽水就叻，但係去到呢啲咁嘅所謂關鍵時刻去咗邊咧？當年毛澤東點解要整北大班學者？其实同梁振英系一样， 系 有个心结喺度、嗯。梁振英就理工毕业， 入唔到港大， 入唔到港大。但系最痛苦系咩咧？佢个同班同学刘山清入咗港大数学系， 系 另外一个叫罗志光，喺呢两条友佢眼中咧都系读书唔叻嘅。以佢个人自视咁高，其实当时嚟讲啊，佢入唔到港大，大家都以为啦。我听佢嘅同班同学讲过俾我听，嗱唔好讲边个啦，佢就话咧。個個都以為佢讀入緊嘅，差唔多半隻腳攬咗入去嘅、 嗯。 但結果咧，一放榜出嚟咧，就渣過佢嘅入咗去，而佢唔得。 大熱倒灶， 係啦，大熱倒灶。佢喺理工讀完 high dip 之後咧，再去英國攞翻個嗰支 University of Bristol。 Bristol 啊嘛，你話係 係啦，布里斯托城大學嗰隊波就好渣嘅，降咗班嘅。 係啦，應該英越都唔 英越都唔知有冇，係啊，英甲就更加唔 係。 咁咧就攞咗翻嚟，始終。在港大那班人眼中，這個都不是一個認可的身份。 嗯、 雖然劉山清中間被人捉了去坐監，但始終劉山清 都真的是 曾玉成的師弟， 是 都是港大數學系， 是 曾玉成都是港大數學系 ，First Honor 添 ，First Honor。所以呢當年毛澤東在北大就係咁啦，走咗去圖書館做呢個館，就係看借書啊，幫人。 係， 咁啊幫啲教授借書，就冇人看得佢上眼。 嗯， 咁佢好衰唔衰就自己走去旁聽阿胡適。 嗯， 嗰门课教自由主义，胡适就点名， 就話：大佬你唔係學生嚟， 乜水啊你？你乜呢位邊個？ 嚇位啊喂！條僆仔咩嚟噶？咁細個已經禿頭，攤佢走。 係啦，食女人咁樣，男生女相咁樣。 做咩食完嘢未抹嘴啊？跟住佢覺得乜嚟啊？係，結果就攤咗佢走。咁自此就懷恨在心。你諗下佢衰到咩咧？四九年前寫信俾胡適，叫佢唔好走。 嗯。 胡適一睇就睇得穿啦。 嗯。 結果咧，其他嗰啲佢胡適嘅朋友就冇走。 嗯。 胡適自己走咗。 係。 結果咧就跟住就攞北大嚟開刀啦，鬥到嗰啲一路成一九五零年代反右開始。 嗯。 一路到文革， 嗯、 逼死嘅北大學者數不勝數，係、 嗯、 咪？佢就係對北大有個仇恨喺度。 係 梁振英有冇咧？絕對有。以佢呢個人咁記仇， 嗯、 特別係咩咧？係咁討厭嗰啲同班渣過佢嗰啲人，因為佢一路覺得自己好叻噶嘛，覺得自己好靚仔、好有型噶嘛，係咪？著西裝仲要攞個手乜勾住，你有冇見過？咁樣發住喺後邊 啊！謝賢啊嗰啲咯， 四個老嘢去旅行裏邊有啦， 可能有 係啦，佢仲係咁噶嘛。咁所以可想而知，佢對港大嗰種仇恨而家啱啦，借住佔中呢個機會， 嗯、 你由呢個 Norman 嚟呢個陳文文，我估馬飛心都唔擺得耐、 嗯， 因為呢班咁嘅惡棍咧，必然就借住今次個勢咁盛咧、 嗯， 就乘機噶啦。但係佢越係咁做咧，就會將港大懟落去一個萬劫不復嘅深淵、 嗯， 因為學生會反覆桌嘅，我覺得、 嗯。 你今次以為過到啊，可以班友，我估一定有後著。嗯結果咧，可能就會爆大鑊，我覺得。 有咩大鑊爆到咧？我就未見到啦，因為之前咧，譬如話港大學生會，因為上一次嘅抗爭咧，都有走去圍，即係嗰陣 有份衝入去㗎， 有份衝入去嘅。咁但係衝完入去之後咧，其實 因為俾人 X 得勁啊嘛， 係啦，就冇下文嘅，只係話哦，咁就等佢呢一個，就係、是、等佢今日呢一個咁樣嘅結果啦。咁期間就係即係都即係只係反而係咧，港大關注組即係、就是、畢業生關注組就開咗個 EGM。咁就過咗幾個，即係嗰啲即係冇約束力， 但冇約束力噶嘛，係 啦，冇嗰啲 motion 過咗，咁只係話即係要甚至即係當然要即係快啲搞掂呢單嘢啦，即係委任陳文文啦，跟翻正常程序，同埋咧甚至乎咧想要改變啊，即係改變呢、這個、嗯、即係講呢個特首必然成為校監呢一樣嘢咁樣，咁當然冇下文啦。 嗱，你舉親手係輸嘅，我覺得，但係咧而家咧就我估葉建源都會、嗯。盡快準備入 JR 嘅， 係啦，佢就講咗就話會申請司法覆核啦，但係嗰度又搞一輪啦，咁同埋即係係咪真係有用咧？咁我都有啲擔心嘅。咁 機會大唔大咧？其實 JR 嘅機會， 我覺得未必好大啦。 佢個 argument 係咩咧？其實佢 JR， 你個 argument 我諗最多都係話即係一貫嘅程序，就係即係依個物色委員會俾咗 recommendation， 咁呢個即係下委會咧就即係行禮如儀，應該就咁過嘅啫咁樣。咁今次佢咁樣否決咗咧，就係即係違反咗一啲學生不成文規定啦，同埋一啲合理期望嗰類咁樣咯，嗰類咁嘢啦嚇。咁我估即係，但係呢度即係呢啲都有得拗嘅嘢啦嚇。咁個觀點判咧咁樣就算 OK， 我當你 JR 贏到啊。咁係咪會推翻呢個決定咧？咁呢個 嗱，我所以我就話點解我對中大、科大有啲咁失望？ 係 呢、這個就係當年毛澤東先喐北大嘅原因。 嗯， 因為咧，佢一摸到你班讀書人咧，文人相輕，你唔妥我唔妥你，然後咧就散佈一種恐怖嘅恐懼嘅思想。 嗯， 喺個知識階層裏邊。 嗯， 然後大家為咗保住自己嘅飯碗，就甘於為虎作倀。 嗯， 咁樣嘅話就可以逐個擊破。 嗯， 但係如果大家一齊，聯手反對嘅話，將件事搞大佢咧、 嗯， 仍然仲有機會。 嗯、 但你見到其他嗰啲院校就當件事就好似係港大嘅事， 係 港大就當係陳文敏嘅事。 嗯， 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呢個亦都係開啟，即係俾咗一個好壞嘅先例。我覺得，就係咧佢咁樣插手落去大專院校，下一個就係陳建文。 嗯， 就會係中大啦。 嗯， 咁所以你睇下呢個沈祖堯， 嗯， 究竟有冇腰骨呢？我自己就好擔心嘅，其實當人一個人對權力有所求嗰陣時咧，就自然咧就好容易跪低。 係咯，最慘係沈祖兒俾人嗰個印象好似係好鬼開明啊，好 liberal 啊， 佢、哦、抽水咯，我覺得個印象係。 甚至乎喺一佔領期間同阿馬飛心一齊走落去探啲學生啊，咁樣 收窩打落去嘅，你知唔知？ 嗰個係收窩打落去， 梗係啦，叫啲學生撤退啊嘛，係收窩打落去就係立咗功添啊，沈祖兒直情，因為當日學生就係包圍住呢、這個。特首辦 係啦， 投槍入去嗰陣時嚟噶嘛， 就係、是、話去到當 嗰個星期六晚就係傳出就係話會血洗呢個特首辦出邊啊嘛，咁佢咪同馬飛心落去勸退啲學生咯，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啊，其實係一個即係佢係做緊一個政治嘅任務嘅，而唔係話純粹 是為了保護中大學生。 嗯、 你看到的其實老毛怎樣整治那些知識分子呢，他一定是拉一派打一派。 嗯、 然後是什麼呢，就是挑動你們自己裏面互相仇視先。 嗯， 然後就大家坐埋一齊嗰時咧，就散播一種恐懼思想。嗯、哇！而家陳文敏咁樣啊，死緊啦，冇得撈添啊！咁咧，然後跟住咧，其他嗰啲咧就開始慢慢咧就同佢保持距離。 嗯、 然後咧就當佢係怪人。跟住咧，甚至係咩咧？喺背後咧加埋一份愛插佢。咁、 嗯、 然後當呢種恐懼一蔓延成為一個主流嘅思想嗰時咧、 嗯， 陳文敏就被逼咧就會慢慢變成一個更加激進嘅人。 嗯， 咁咪越嚟越遠咯，大家越行越遠咯。 嗯， 你呢個就係一個孤立去嗰啲，即係你如果睇翻過去嗰三十年、四十年，共產黨點樣對付知識分子嘅手法咧，係、 嗯、 冇改變過嘅，我覺得。 咁佢係咯，即係其實對付凡係對付人民都係咁樣嘅方法啦，即 係 都係即 係 拉一 派 打一派，即係梗係要挑動到你哋之間有個矛盾，跟住就你自己打啊打啊打生打打生打死咁樣。 咁同埋我覺得令睇到就係話佢等你哋冇辦法驚濕啊，即係你唔可以。 冇得團結起來， 係啦，係。 你 睇六八九之所以到今日仲可以即係喺度廿文廿武，你睇到嘅其實、 嗯， 如果專業人士、商界所有反糧嘅能夠團結起來嘅話，佢、嗯、任期都做唔完啦。係，係咪？你諗下佢商界又得罪曬，而、 嗯、 家就唔單止搞完泛民，就走去搞李嘉誠啊等等呢啲咁樣，係、 嗯、 咪、 嗯？ 跟住就出嚟就話清算港英餘業，搞自由黨啊呢啲咁嘅嘢。 嗯嗯， 係咩？佢因為佢係不斷咁樣搞製造個敵人， 嗯， 佢先至令到北京一路支持佢可以做落去嘛。 即係其實佢就係一個城管，咁就不斷話俾北京聽咧，喂，知香港好亂，我就所以我作為一個城管咧就有存在嘅價值啦。 嗱，呢樣嘢本身其實係好共產黨嘅，我覺得，因為共產黨所謂廣交朋友嘅意思咧，佢就唔係話真係同你交心，大家即係喺共同嘅利益底下組成呢個聯盟， 嗯。嗯， 佢唯一佢能夠團結嘅人係咩咧？係製造恐懼嘛。 嗯。 製造恐懼就製造共同嘅敵人啊嘛。 嗯。 所以佢要不斷話，即係呢個英美亡我之心不死啊咁樣。 嗯嗯。 跟住裏邊咧，亦都會介少數嘅人出嚟，就係話嗱，呢啲人咧，大躍進嗰陣時咧就係、是、搗亂嘅，準備復辟呢個資本主義嘅。 嗯。 跟住文革嗰陣時就話呢啲咧，其實咧就係、是、咧，亡我之心不死咧，係美國嘅帝國主義走狗嚟、 嗯， 包括劉少奇啦。咁你咪一路戒一路戒一路戒嗰陣時，佢、嗯、咪不斷去揾敵人咯。 係， 因為佢個制度本身佢係要揾敵人。 冇錯， 如果佢唔揾敵人，佢冇辦法生存。 嗯， 香港其實而家已經進入咗一個咁嘅狀態嘅，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我成日覺得好奇怪，好、嗯、多我認識嘅學者啊、嗯、專業人士啊，仲、嗯、覺得唉唔中意咪唔好睇咯嗰啲新聞咁樣。 哦， 係咁嘅態度啊！你諗下， 搞錯， 即係幾大人驚？你諗下，讀書人全部都讀過書嘅喎， 係， 但佢哋唔明。其實呢個不是去不去直化，我哋已經係跌咗落去一個共產黨嘅醬缸裏邊。 我哋跌咗落個新殖民時代嘛，咁啊 係。就喺個醬缸裏邊，就係咩咧？就係人鬥人、 嗯， 知識分子鬥知識分子，係、嗯、嘛？你睇到個李國章、盧寵茂呢啲對付馬飛心，大家都行家嚟嘅，係、 嗯、 嘛？梁志雄都係行家嚟嘅，都唔知點解啲醫生咁毒嘅，真係我覺得係嘛？都唔知係咪特別毒 嘅。係咯，仲話醫者父母心添， 即係你睇到人都心都寒啊！真係。嗱，我哋成日都话哇，医生点样拯救人哋啊？沙士嗰阵时点点点啊？系咪有嘅？我觉得谢婉文啊，包括当时嘅袁国勇啊， 嗯， 或者系呢个钟尚志等等， 嗯。 但系你而家今时今日你望下呢班，沈祖尧都系医生嚟嘅， 嗯， 系咪？所谓治病救人，大佬救人就真系睇唔到啦，即系帮手真系插死人就有真系。 即係我哋話你專心救人，我討厭政治咁都仲好啲啊！但係呢啲唔係啊，擺明走埋玩埋一份嘅喎，呢啲 仲要係通過呢啲去執行政治任務， 去 攞上位同埋攞資源啊嘛。 係咯， 你睇到㗎，盧寵茂呢啲係㗎，從來佢都唔係一個政治人嚟㗎。 嗯， 點解會喺上次馬飛心嗰陣時撲出嚟反對啊？ 嗯， 其實成件事一路到今日，陳文敏都係當日通過馬飛心做港大校長嗰陣時嘅延續嚟嘅。 嗯， 你見到㗎，盧寵茂、陳婉瑩嗰陣時。咪撲出嚟插呢個馬飛心咯， 係 係嘛？阿梁志雄點解揾馬飛心，亦都好好明顯知道呢個鬼佬係唔會咁容易俾嗰啲中式共產黨政治入侵啊嘛， 嗯嗯、 因為佢唔識聽、唔識講、唔識睇你眉頭眼額啊嘛，又唔識睇文匯報，最多就叫個秘書幫佢翻譯，或者叫呢個廣大嘅呢個 PR team 去翻譯呢個文匯報俾佢睇，但係文匯報成萬字，我都唔知道。邊度翻譯得切咧？今日嗰篇嘢 亦都冇心機睇啦。就算唔翻譯都咁，但係我覺得陳文敏其實去到呢個階段，其實係咪可以即係我唔知啊，企硬少少咧，強硬少少咧，因為佢自己都有個回應咧，就係話唔評論自己嘅即係委任嘅， 即係佢覺得呢一個決定咧，就係由呢個校委會嘅決定咧，就有得佢係校委會嘅決定啦。即係多謝我嘅即係家人與朋友嘅一啲支持啊、鼓勵啊、信任啊呢啲咁樣嘅嘢嘅啫。咁即係我覺得，如果係作為一個即係你都係一個法律學者啦，自己本身，我覺得而家喺呢個階段咧，我覺得就可以出嚟即係同你反台啊！大佬，你都唔俾面我，使乜俾面你啊？ 我覺得你反唔反台？其實你就算你保存佢面子都冇意思咯， 係啊， 大家都搲爛曬飯，根本就已經去到， 所以已經 對家都唔怕 爛仔，係 啊！你睇李國章嗰啲何嘗似一個學者咧？ 盧聰茂 根本就一個爛仔咁樣， 盧聰茂咁樣， 你睇佢嗰人咁樣挨住張凳喺度坐喺呢個啲學生中學嗰陣時， 嬉皮笑臉， 嬉皮笑臉嗰個樣，點會似一個學者？如果你真係憤怒，我都尊敬你一個學者，係咪嗰種嬉皮笑臉嗰種無賴法？根本就即係我諗係香港之恥啦，其實係。是吗你自己姓李的在由李国宝一路再数上去五代在香港。 嗯、 是吗曾经香港大学成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 嗯、 李家的开山来香港、 嗯、 是港大卢押总督颁的毕业证书给他们的、 啊。 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是。 即是他五代之前。 是。 你想想你自己一手一脚做埋师太这样的东西、 嗯、 落到去见太公我想都肯定俾太公攞個手指甲插落去。 咁喂，咁到咁呢啲，譬如話阿蔣麗雲啊，對住阿老豆嗰啲都係咁啦。 蔣麗雲更加唔知佢老豆做乜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佢知嘅話，佢今日啊， 所以 我估翻到去啊，俾佢老豆啊，即刻攞個國民黨鋼盔出嚟敲佢個頭啊！我諗。 所以我覺得侯志強講嘅嘢好啱嘅，即係你要賣咧，祠堂都賣得一樣。呢班人咧，對， 梗係賣得啦。 對祖宗唔住咧，冇所謂嘅。總之有。 但問題就係咁啊，李國章嗰個係五代之前喎。問題蔣麗雲個老豆仲 老豆係 真，大家如果唔明白就睇下呢個龍應台嘅《大江大海》呢本書，裏面有一個 chapter 就講阿蔣振，蔣振當日就去夏威夷受訓，接受蔣介石任務，就係咩呢空投做神風敢死隊，空降落去中國大陸，嗯、協助國民黨反攻大陸嘅死士， 嗯、 十個去十個冇得翻嚟，係必死嘅， 係 因為空降落去。即係等於呢、這個， 即係珍珠港偷襲、 珍珠港裏邊或者雷霆救兵咁樣嗰啲咁嘅呢個101空降師咁樣咧，就空降咗落德軍後邊嘅陣地嗰度嗰啲嚟嘅。咁啊，結果咧就冇得翻嚟嘅。喂，佢老豆嗰陣時係激到咁㗎， 即 係 生到咁嘅女啫，你話真係 冇得講㗎啦！我覺得呢啲即係亦都係一樣。 即係共產黨， 但你唔好信，你唔好信佢哋係真嘅喎。 嗯， 我成日都覺得咧，真嗰啲死曬嘅，真心嗰啲啊， 係 真心家。 哇， 香港就唯獨留翻幾個，因為咧香港就冇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嗯、 如果經歷過咧，都香埋嘅啦，已經係，即係俾紅衛兵鬥死打死嘅啦。咁、唯獨是香港留翻幾件，但係大部分我覺得啊，喺八十年代八四年之後先黐埋去嗰啲咧，都係揾食格嘅。 係，全部都係。 即係嗰啲即係周浩鼎啊嗰啲走得快嗰啲，即係諗住青年民建聯上位快啊。 係。 嗱，林出嚟選區議會啊，跟住嗱林可以入去做官啊咁、樣。咁而家中間就多咗幾件嗰啲。王成志啊， 哦系啊， 啊呢、這个狄志远嗰啲， 狄志远系啦， 啊就 系、 是、无耻到就话啊，我唔介意去任命我喺政府里边， 哇真系，即系嗰条狗嗰条脷 啊， 即刻跌落嚟，真系跌咗落地， 你都要大家低下先得噶，拍拖即系讲个过程噶嘛，哇大佬 一埋牙你就除裤， 大佬人哋只不过请你吉野家食牛肉饭，你已经除咗条裤 喺 度，唔系啊嘛，真系，你睇今日记者会你有冇睇？即係 我冇睇，但係係咯，即係見到佢哋嗰啲咁樣嘅嗰種， 即係嗰種食相啊，嗰種恨 恨俾人少嗰種， 係啊，嗰種恨法啊，啊，跟住記者今日上港台就問佢，會唔會提名梁振英？啊，王成志都好啲，佢話佢唔會支持佢啦， 係， 因為佢冇民望。 嗯， 啊，狄志遠仲契弟，我覺得就喺度兜嚟兜去，兜嚟兜去都唔敢講個 no 字。哇，大佬唔係啊嘛，如果係咁嘅話，我話俾你聽啊。如果狄志远对钟树根，我投钟树根好 嘅，我都系咁话，我哋都想个蠢啲嘅， 系咯，起码搞 get 啊嘛， 系咯，喂，下次再讲。